解呀。加之当让心动你姐嫁至哪里，要往哪道而去？是一样的命苦了， 只要大哥不嫌弃，我愿意。 哦，怎样？你不要耽误了我的功夫。 哎呀呀，耽误了大哥的路程，但我这厢与你赔礼。 这厢还礼？ 你见被包裹收纳雨伞，满说是一礼，就是失礼不礼，也是算不得的。 你好，我就与你放下包裹雨伞。 大姐，这些啊，还礼。 有礼无礼，报过玉三，我是亲。 哎呀，我的报国玉三哪里去了？我的报国玉三哪里去了？我的报国， 大姐，你怎么把我的报国玉三拿去了？ 爷，这报国玉三分明是我的，怎说是你的？ 哎，分明是我的，怎说是你的？ 是我的。 哎呀，是我的。 哎。是我的， 大姐， 你放手， 你放手，你放手！ 哈哈，在这荒郊野外，一男一女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 公公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，信口乱说？ 哦，你二人干么是夫妻吵架？ 哎，你。我与他非亲非故，哪里来的什么夫妻？ 哪又为何争执起来？ 哎呀，公公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是个行路之人。方才我从上大路行走，这位大姐拦住了我的路途；二次我从下大路行走，这位大姐又拦住于我，使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。他与我赔礼，我就与他还礼。他说我兼备报国，手拿玉三，满说是一礼，就是十礼百礼不能算的。而此我就放下报国玉三，与他还礼。 他怎么样啊？ 他就把我的报国玉三拿去了。公公，哎，你说哪个有理？ 如此说来，倒是你有理的了。 公公，我有多大的力？ 你有芝麻那么大的力？ 大小总是我有力。 啊，相公，这位汉子说的可怜，你就让他过去吧。 公公，你不要听他说的好，他前三天从我门前经过，与我同行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，他有破壁之意。包括玉三分明是我的，他若不带我同走，那我就要…… 你不要哭啊！ 休要帮我，快去劝他。 哎，还是你无礼！ 哎，怎么又是我无礼？ 这位大姐言道，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，与他同行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，你有抛别之意。 我 这包裹玉三分明是他的， 我有抛别之意，这就不对了。公公，你去问他。既然说我相约同行，他把货物与我为凭，我把货物与他为证。 这， 哎，你二人货物为凭，货物为证， 有凭有证。 哎，有凭有证， 有何凭证？ 哎呀，有何凭证？ 他把报国玉伞与我为凭，我把白伞与他为证。 你把包裹玉三与他为凭，他把不善与你为证。 不善在哪里？ 哎呀，不善在哪里？ 在他的金像后面。 在你金像后面。 金像后面 这一点。 哎呀，冤枉啊！ 拿过来吧。 这。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在这荒郊野外，一不用往张三，二不用往李四，怎么单单用往起你来了？ 我 来问你，是公何还是私修？ 公何怎说？私修怎讲？ 公何公何，板子难脱，我把你送到有司衙门打你的板子。 那四修呢？ 这四修么？

有从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三十一恩女，滴血佳人，请各位最美登堂。 妹们胆小真贤愚，却不见秋香美若菊。世人一到江海边，千音渺茫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的也是如此好。秋香，我举口上前讲他的啊，不，今夕为露谢清光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。走一步要找得强、啊啊啊啊啊啊啊、春江的景你风面大水三分恩，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闺房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。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用哦。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冬夏之间，气势冰霜，冷言冷语多几刻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姐妹多爹多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羞涩清幽透不香。我做王。 手手掉一身，我到死小溪有情那人，月老子我说愿上下一今日做兵神啊，我借于秋香姐姐配怨啊啊呀，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分明是那家的俗货。